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各位观众有礼，而家又到咗粤字会唐文嘅时间啦。细佬系曾卓文，今日我哋嘅话题系立法会，亦都系垃圾会嘅垃圾桶。啊、我哋睇到啦，呢、這个就系十月十号嗰个立法会嘅垃圾桶着火啊、爆炸之类。我哋而家再睇下一条片啦。咁呢个垃圾呢有几种写法，主要有三种、啊、第一个就系土字边嗰个垃圾啦，第二个就系拉圾，第三个就系剔手边嘅垃圾。咁咧个意思就系、是、污秽啊、污杂啊、混乱啊，咁引申作呢、這个。污糟被人哋抛弃嘅物件，吓、啊、就为之呢个垃圾堆填区啦。呢度我哋而家图片所见，好嗱，睇下一张片啦。咁啊，举个例，头先讲过十月十号呢个香港电台网站即时新闻就报道啦，刘慧卿谴责立法会垃圾桶爆炸案，暨市民和平表达诉求、哦。咁就、那个新闻就咁讲嘅，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刘慧卿谴责呢个琴晚喺立法会之外垃圾桶爆炸事件，即系十月九号嗰单啦。咁啊，重申市民应该用和平同埋非暴力形式表达诉求。下一条片，咁啊呢个就系刘慧卿啊卿姐啦。咁大家都。知道佢嘅样系咁噶咯，吓下一条片唔该。咁啊，刘慧卿就话啦，而家呢个版权修订条例呢，并非陷入死局，泛民提出嘅修订案就唔会伤害版权持有人嘅利益，政府应该考虑。所以呢，有关人士无需以暴力方式表达意见。啊，其实以前叫武力嘅，咁嘅暴力本身已经有贬义噶啦。咁啊，网民 Arthur Camus。Arthur Camus 啊，呢个系法文嚟嘅，可以读嗰、那个 S 就唔使读出声。Arthur Camus 喺热血新闻嗰度留言啦，刘慧卿严厉谴责，叭叭叭，你睇佢个卵样，几注重自己嘅高贵身调啊，唔好影响佢和理非非嘅形象。香港咁多年来都系用和平、非暴力形式嚟抗争，呢啲只系维稳。香港人得到咩啊？得到灭绝。下一条片唔该。另外一个例啦，1970年香港清洁运动主题曲《垃圾虫》由叶丽仪主唱嘅。垃圾最可怕，垃圾最讨厌，人人都憎佢呢个垃圾虫。垃圾虫啊，垃圾虫制造垃圾损失用，垃圾虫啊，垃圾虫协力消除垃圾虫。吓、啊，冇错啦，再唱一次。垃圾最可怕，垃圾最讨厌，人人都憎佢呢个垃圾虫。垃圾虫啊，垃圾虫制造垃圾损失用，垃圾虫啊，垃圾虫协力消除垃圾虫。吓、啊、咁样就呢、這个唔知有冇走音，好似话要走音先算。冇违反版权呢、這个修订条例、啊。下一条片唔该。咁垃圾呢个词呢最早又见于宋朝嘅文献。宋朝孟良禄卷十二更有在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卷十三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日之前稿之。大觉禅师语录自心明心垃圾上众添垃圾。救理达理相应中转不相应，清平山堂话本快嘴理翠莲记，丈夫又是假歪章，又到娘子垃圾上。垃圾上呢吴方言为之邋遢康、啊、下一条片好啦，清朝通俗篇卷三十四拉圾呢、这个两个字呢就最先出，当以为证，其他嗰啲都系变字嚟嘅。 嗱，广允话呢个就解不正也，杂允垃圾欲杂也，垃圾和搞也。阴皆如拉杂，嗱，拉杂咧同呢个垃圾都是一阴之转啫，所以垃圾咧其实都是同拉圾同垃圾有关系嘅。黄山谷杂就物不益也，俗人语阴如塔级啊，咁所以呢个咩塔级啊、垃圾啊、拉杂啊、啊垃圾咧，都个都系呢个异曲同工之妙也。下一条片唔该。1936年版嘅词海就话拉圾虽云污秽无杂，与犹然污秽无杂，与垃圾之异相通。词原为拉圾意解污秽无杂凌乱，并举书证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晋书五行志啦，太元末京口遥曰：黄雌雄莫作雄虎啼，黄雌鸡莫作雄虎啼，一旦去毛衣，衣披拉圾妻。今元好问为山泽，恶木拉圾妻，直干比子仇。下一条片，萧旭2010年的垃圾考就话：1926年象山县志，一人以不正者为邋遢，又曰垃圾，名史张三丰以其不识蝙蝠，又号张邋遢。垃圾本作呢个垃圾，下字读苏合切，音煞，同呢个垃圾啊、邋遢都一音之转啫。下一条片啦，到阿刘建仁2011年嗰篇文《台湾话的语言与理据》，拉煞咧，佢话就系一个连绵词，拉同埋煞单用都冇污秽无杂嘅意思。拉煞咧，应该系用同音字或者近音字记录东晋当时嘅口语。拉字嘅音咧系广韵卢合切，入声合韵，反切上字卢系来母，来母咧就系逐音声母。拉亦都可以读音入声嘅立。拉字嘅意思好多，好似吹节啊、牵引啊、拖长啊、拉拢等等，但系咧就冇污秽无杂、唔干净嘅意思噃。下一条片，霎嘅音咧就系广韵苏合切，入声合韵，本意就系风声啦。另外有凌乱嘅意思，好似南朝呢、这个宋谢眺：一上贵尊前，凌霜蓬鬓霎。一上贵尊前，凌霜蓬鬓霎。见看大字，凌乱同埋污秽无杂咧，似乎有啲关系。但系作者认为拉霎系个连绵词，事关咧凌乱咧就唔一定污秽嘅。下一条片唔该。永嘉南迁由呢个西晋永嘉年间开始，涵盖呢个东晋一直到呢个南朝宋元嘉年间，历时百几年。东晋时代嘅语词拉煞呢，亦都应该系呢个时间跟北方中原汉人南迁嘅。安装意思嘅拉立煞呢嘅语言同埋本字，应该系东晋汉语嘅拉煞吓，呢个立煞个本字应该系拉煞，收尾先写做立煞，同埋呢个立煞。下一条片唔该。曾卓文案垃圾咧连绵词嚟嘅，连绵词意寄于声，垃圾、拉圾、垃圾，即系土字边嘅垃圾或者系剔手边嘅垃圾咧，三种写法读音相同，最早写法应该系拉圾。好，我哋再睇下条片，冇错啦，垃圾呢个词嘅语源啊，乃系最早见于汉乐府嘅拉杂。拉闸一音之转就变成拉煞， 或者是垃圾、邋遢等等，连哪吒都可能属于这一类的，都合乎凌乱之意。广东话就保留了这个词族好几个词啦。康熙字典就不收这个立字的。煞呢，即是土字边的煞呢，原本就是这个岌岌可危的岌的异体字。立心这个词旧时可谓不登大雅之堂，听闻话香港六十年代就不用垃圾桶的名字，是叫做果皮箱之类的。好，再下一条片。没错啦，咁以上嘅例子呢都会收入呢个粤词正典入面嘅。粤词正典呢就係、是、小弟同埋文化现场有限公司所合作嘅粤语字典，就係、是、揾出呢个好多粤语字呀词呀嘅正確寫法同埋优雅嘅起源。咁大家人手一本呢就可以以呢个粤语入文而登大雅之堂，一生理一洗理俗之名，各位。咁所以但係呢本粤词正典呢，由于成百几万字之多，所以出面嘅出版社多数唔肯出㗎啦。咁我哋唯有就 自行集资出版啦。咁文化现场有限公司就係慈善团体嚟嘅。咁就希望各位踊跃捐助，支持呢一本粤词正典出版，嚟到复兴本土嘅华夏文化啦。咁各位嘅捐款，请捐入去呢个文化现场嘅银行户口汇丰652409699838，过数之后咧附上呢个收据姓名啊、联络电话啊、电邮啊，去到send 去呢个 admin@cforculture.org 就得噶啦。好，多谢各位，后会有期。